自己没有北管，就是台北很多地方北管音乐都是没有办法传承啦，因为你找不到喜欢的人，然后再来是找不到地方练习。 对， 就是没有啊。你这样说那个不是客家是说八音嘛，啊，闽南是说牌子嘛。 那牌子其实就是曲牌啊，他可能它是唢呐的曲牌，叫做白记。 哦，唢呐，对。 唢呐的曲牌叫白记，可是北管它本身它是可以演戏的，它可能它除了吹那个以外，它还有黑纳，它还有一些弦乐器，它有不同的，就是音乐的形式这样子。 我们要把走齐了。 好啊，好啊，好。 没有那个，你说北管 其实它有 啊，台北的北管的土地班， 嘿， 那些北管这些社都没有传承，只能找到 大部分啊，大部分少量几个社 啊，以前是很盛，以前是很兴盛嘛。来，我们来看那个义安社剩下最老的， 啊，就中国时报社这个吗？ 后门。然后那个光饼应该都是后来， 啊， 就是这，就是，这个这些原来是在那个嘛，青山宫嘛。 对啊，他原本平常都会在庙里，平常都会在庙里，他就是他烧之前，就是大家都排出来准备要出去的时候，就是在前面天井的地方排版，然后就一起。 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就是身上不是有挂很多那个纸袋，那个叫做什么？ 勾巾啊，就是算是他的头发高浅，算是他的头。高钱呢， 啊？哦，高钱呢，啊，歌姬，嗯， 歌姬。 我看好像，我觉得是应该是因为范谢将军身上那些歌姬是容易 对对对 助燃， 对， 所以火才会闹那么大。 我 刚来进去看一下那个里面的 电线走火 ， 电线走火， 那个摄影机有拍出来， 是 电线走闷烧， 闷烧， 因为电线走火，它那个火刚好滴下来， 滴下来 ，我们这个神将是。下来就开始顶，我们这个里面几个，他少一个他的兄弟， 对啊，他八爷， 哦，少一个八爷， 在保养， 少八爷，哦， 这个快100年了， 90出头 了， 三代了，不要再加油添醋，你以为你们可以马上变100吗？ 快了， 每次都跟我讲说要压100， 快了，再几年就到了。 你身上的人是踩在你的肩膀上，还是坐在你的肩膀上？ 只有一个啦 。 我以前都是以为是两个人叠。 从哪里看出来？ 没有肚子啊， 从这边啊，眼睛在这边。 我刚就跟 大家打招呼一下， 我要跟他肚子讲话。对啊，就是半透明一个沙，一层沙。 他有沙就不能喂饮料。 哦。 不能那个 在里面不喝东西的。 哦。 不能喝青玉，也不能喝五十兰，也不能喝水象茶弄，也不能喝茶汤会，也不能喝。对不起。 所以依然说是很严谨的设 计。我可以跟外面正头比。 你平常的职业是什么？ 鬼传统。 你平常的职业是什么？ 之前做银行 。 现在在免税商店。 啊？ 现在在免税。 免税商店。 反正就是 也不错啊，机场啊。 我不在，我是总公司的。 总公司哇， 办公室。 没办。 啊，这届修复爱交我。 我五万卖讲。 哦，那 来开玩笑。 你应该条件很好，应该有很多小姐都会想要跟你。 这什么东西啊？神明在这边 讲话。 哎， 对不起，对不起。 哎，拍谁啊？ 失敬失敬。 看了后面是我们神教的卤煮神在上面，那都很漂亮。 好美啊！ 卤煮神教是什么？就是你卤煮知道吧？ 卤煮对啊，就是家族嘛，就是办 轮流当， 然后 团体里面轮流，然后他可能是有些是抽的，有些是就寡播的，就像 寡播的， 对啊，连续最多次 行规的那个人的炉主，他就是这一年在钱这方面，或是由神选的一个主办， 就是当年的主席啦。 对，是，但是由神来裁决。然后他会就是会有一组那个给炉主拜的， 给炉主 请回家保佑他一年这样子。 哦， 对，看我在，在后面看。 哦。哎，车子要过，车子要过。哦，有 那一组是，就是他有林安宗王跟七爷八爷这样。林安宗王是真的庙的神，所以这三间宣社，义安、义阴、凤阴都是中间都要拜林安宗王，他不可能拜凤阴，他或者拜 中间那个就是 对林安宗王是各自的主。 那义安、义阴、凤阴这三个社子，这个所谓的社子， 以前是比如说传统音乐的社团。 OK， 对，然后他是服务于这间庙，或者是服务于这个庄头， 所以他这个社单位这个本身服务于这个庙，他本身是就是音乐方面负责宗教音乐。 对对对对对， 了解了解。 以前都有，只是后来大家都有断层的，像义安社 已经在前定， 注意一下脚下。 不要在 这个旁边，我在义安、义阴、凤阴，来来来来来，请过，请过。 宣社最主要的不是你去请神将，你主要是你在玩音乐，所以你要把你这个东西找回来。然后义安社他们把， 义安社就是有说要 把北管，他们这次找了一批都是不是正头人的。你看像凤阴社或是什么，有很多的人都是，就是社会阶层局限在一个里面，然后他们可能都是比较低、比较基层的人，然后可是义安社他们找到了。本来宣社该有的样子，一个地方上一定会有，也是比较读比较高的或者什么，然后里面有律师啊，有什么有上班族，有做设计的，有做什么的，然后他们一起来，就是为了就是一个社团，或是为了信仰，或是为了喜欢的东西奉献， 差不多嘛， 对， 对， 的那种感觉， 差不多 嘛，有点猪贼嘛， 那 猪贼就是探摩羯嘛， 对对对。七爷八爷，那你说你有去比较他们各色的那个神明的样子， 对啊， 都是他们自己，这是怎么样？自己可以，这也不能乱做嘛，但是就是会有大同小异， 会有一个规则在里面嘛，就是他有一个角色，他会觉得，比如说八爷比较活泼，七爷比较也不算比较傲娇， 啊， 对之类的，对对对。比如说他们会有他们拜拜的，他们出去拜访人家庙的时候，都会有八爷先出去，他去找那家庙，然后那些庙的主神就跟他讲，哎，进来坐坐啊，然后说啊，不太好意思，然后就跑去我回去问七爷，然后再回去跑，然后第三次发明的一个招式就是，等到第三次回来的时候，七爷会这样，头肩搭杯酒， 就是等一下这可以这样自己发明这样哦。 然后，可是大家，我们找到最早年代的照片是1957年，从那之后就大家一直绑，义安社没有去教别人， 可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符合七爷八爷的那个 关系， 对， 他们形象，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在这个他们两个的规则之下可以去发挥。 对对对对对，像有些地方是觉得八爷比较凶，然后七爷比较温柔。 哦。 比如说你他要去带一个死者的时候， 嗯， 然后七爷就是好好言劝服，然后可是时辰到了，八爷就是拿那个虎头来这样敲你一下，你就要跟着走这样， 哦， 把你拖走。 好玩哦。 你看后面那间阴色，他们暗访的时候拿的东西不是这样，像他们暗访的时候是拿跟日巡一样是拿扇子跟手帕，但是阴色拿的是暗访的时候会拿锁链、火尖虎头环， 感觉应该要这样， 对， 比较凶一点。 可是义安色就是一直都没有这样，所以也， 哦， 你不用说刻意加去说你要怎样， 是不是小清新啊？ 没有没有，可是那是要针对，如果是有针对一些还没有满49天的中阴身， 没有，就是他们以前都没有这样，所以，就你也不好刻意说，就要就突然要，对，因为其实像大道城就有这样，大道城就说，大道城他们那些学生就觉得说，什么传统上就是要暗访要洗，要穿草鞋，然后其实你看找老照片就发现。明明就是从大概2001年才开始穿草鞋，然后还要偏要说他传统就是这样。 了解。 对，他就是其实很刻意啦，就是变你要去推广，然后你要去讲一个好的故事，然后你故意去做一个措施的话，就会变成让人家觉得啊，大家常常在看的，从小看的就会觉得根本就不符合那个原来的事实啊，对啊。 哦。 那他们竟然就是自然，像。大家都会觉得七爷八爷就是比较素纱，那我们可能都是穿素的衣服，就是没有秀很多。可是他们50年前的照片就是 介绍很 多啊，一直讲嘞，狂讲，都讲啊。老多景的动 态给啊， 为了加持过的，大家分下去。 来， 有时候有社员给大家4个光饼。 他算是就是神明的。军粮啊， 嗯， 就是光饼啊， 饼鳄鱼就可以喂饱了， 就是有过那个没有，那是一种集团催眠术，集体催眠。好，谢谢。颜色。 90年前跟他们跳炮赢的，就是我跟人际关系啊，我跟他不，我跟你不好就对了，对，然后我分出来的，嗯，就是九十多年前的事情。然后凤音社是凤音社是日日在本来就有，但是没错，但是他没有在庙里面，然后后来有一个庙旁边的角头叫做妈祖金靠，就是以前、嗯、以前就是成都的那个天后宫本来是在贵阳街跟西园路口 那边， 本来的地带在那边，就是后来就是日治时代因为打仗的关系，他要拓宽消防道路，他比如说我这边烧过来，不要烧往那边去，我要把路打宽。他不是因为整治宗教的问题，因为他其实我要整治宗教，我刚才不是往他去啊。 了解。 对，然后所以那个庙先拆掉，然后后来等到战后才给他们，反正就是他们那边留下了一个，在清朝是妈祖公口街啦。那妈祖金靠就是变成一个，就是留下来一个角头，然后一个势力这样子。他们还是要找垂变挖啦，找庙来靠，所以他们就去做文武判，然后找凤英社一起加入青山宫，就变成三间。 你说是 K 两宫吗？ 不是，对啊， 你怎么知道？看形就知道了吗？还是 人家跟我讲啊？然后我也知道。我看也知道，但是人家早就跟我说了， 这两个 点 钟，这两个东西啊， 八 元 七爷啊，后面 的 黑点 钟， 干涉的字是， 所以在黑点钟。 到了，对，小小的红红的这个， 那个是算是一种骗钱的吧？ 什么骗钱的？ 就是来要钱的， 要红包的， 就是、要红包的，就是对， 不是编制里面的。 哎、欸，可是他票价关的，给他纸钱应该没有关系吧？ 不行啊，他的篮子里面会贴一张100块，他示意你说你要，然后你只能拿他一个饼干而已这样。 了解了解， 对，他可能会就是。比如说有些人是拿一个石头这样晃一晃，然后以前可能会讲一吉祥话，以前可能会唱个歌，但现在不会了，现在就是摇摇石头这样子，或者是土地公穿来给你有点祝福一下，然后就是告诉你说你拿一块我的饼，然后你要给我多少钱这样子。 所以他不是公或 他跟庙没有，他跟这个祭典没有关系，他就是哪里有祭典他就去。 但是他也要装成那样子啊？ 不一定啊， 不一定、 啊，有不同的景区干嘛？ 哎、欸，请，没有，我们 都在防火。 老师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你就自己看啊。 暗房都走回家。 暗房刚。对啊，没办法，两点开始太暗， 这是光明啊，他的。下面又有一些过节，但是某些原因就集合起来，然后每一个社有他自己的神明样。好，刚才讲很多， 下面的篮子里装一堆天狼纳卡西，我们就在边。 哎，这就是那个糖布嘛。 对啊，糖布啊，仓库啊。 是吧？ 我们这边是在这边的。 啊，好快啊！妈， 很快啊！ 哎，可怕。我们快要回那个博仔了。应该说是那个 台北工厂之后。他们每次经过一个庙都会 穿那个，然后卖 香那个。拜访一下，他 的表演就是跟神明的拜法，互相就是握手。 庄头不一样，那种社区的那种月色之间应该都有一些联系。 对啊，对啊，像那个这位老先生就是他们的老师，然后老师是平月色，平月色就是十分钟，就是我那时候演的。 OK OK。 然后就到凤 哦，你知道像那个锦溪街那边本来有一个田都元帅庙，然后那边有个月色。那边都已经都更掉了。 哦，是啊。 对， 锦溪街， 锦溪街的巷子，反正就是那个蒋渭水纪念馆那边吧。 马寮呀。 哎。 南州街。 对。 哎，五光那边有月色。 以前有，不是月色，好像类似像，因为你知道像那个田都，不是像那个西门那边不是也有那个田都元帅庙了？ 哎， 有啦。 有，就是你说以下他去拜那间， 就是 那个金曲歌后去拜那间。 对啊，就戏班都会拜田都元帅嘛。 可是不一定，就是田都元帅不一定是因为音乐。 哦，是。 对，有一些是有可能是解说。 OK。 哎，南投街那边、蓬莱町那边比较像是，应该是因为给段经的关系。 哦，给段啊， 哈。对啊，给段的关系。他们有以前有一个，以前日本时代的时候有那个报道，就是八月二十三的时候，八月二十三的时候，田都元帅生日，他有给大家一起拜田都元帅这个活动，对，那个地方比较靠近那种性质，对 ，OK， 对，然后有一些地方是他祖籍他家里面就是拜田都元帅 ，OK， 所以那也不一定跟音乐有关系 ，OK， 对。 要给段不也是他有一些曲艺类的？ 对，当然，对。只是他不一定是月色， 嗯， 对。 也可能是个人。 现在在冲绳这边是大红灯。 对啊。 嘴巴会 一直动啊。一个是在。想说他的那个好兄弟为什么都还没有来，然后可是你看谢将军是舌头都露出来， 他们的眼睛跟嘴巴都是做活动式的。 对啊，那怎么控制？用点的吗？用头去那个？ 就是震动就好了，因为它是里面有弹簧嘛。 空心的嘛，算是半空心、半悬空。 我没有正面， 它就是有一个消叉的而已啊。 OK。 就是它是分开的，有 个 交叉的这样。 Okay. 然后眼睛是另外的。 OK， 他真的很萌啊，我真的。 你说 K 一下的 ，K 一下的八爷。 嗯。 都会有那种三下低的，就是互相会支援的， 嗯、 就是两个社之间或几个社之间， 是 可以互相调人来支援。比如说后面短牙，我今年要打出。 哦，对啊， 对，所以 那边有 仓库会，这个干头叫回霞会，会社会， 回霞，会 太 霞， 会社，株式会社的会社， 会社的尾巴， 会社不会， 会社不会。你等一下就会看到什么会社不会金融头，会社为金融头。 叫什么山乌尔金斯啊？ 乌尔金斯嘛。 啊，乌尔金斯的狂涨，到后它狂涨。 哦。之前那个布袋戏的、那個， 那就是因为，这个女生本来是在那个台湾偶戏馆，就是李立偶戏，今天偶戏馆在西宁南路那边。嗯。她是里面的艺术行政，所以她对就是偶戏方面的资源比较多。跟那个是， 对啊，现代偶戏，对啊， 但是比如说会有一些现代偶戏的剧团去取材于传统偶戏，或者是跟他们做一些跨界合作这样。问他会比较了解。好剧啊！ 北艺大， 我是北艺大。拜文武判，那他会有一个，我出来抓鬼的时候会有个审判程序，谢八爷先把你抓起来，丢到后面给文武判审判。然后所以暗访的时候是封印社走到后面，可是封印社对青山宫整个那个来说，他是比较之前、比较后面加入的，所以在第三天的时候他会是走在第一个。最这三个选手 开到的， 对啊，对啊，对啊，他是最之前的，然后到最之前这样。 所以，暗访的时候，七爷、八爷、文武判还有什么神吗？ 没有，没有，就是他们主要目前他们有 判官那些， 对对对对对。因为封印社是全部都被烧光了，所以没得出。 封印社， 你等一下看他会出。少角带他的卢武神，他的卢武神也是一样，顶安尊王在中间，然后旁边是文武判官，文判官跟武判官。那我们往前面去好了。 啊，带个路。 这边走， thank you. 神明的信仰规模有到整个蒙甲，然后大家都希望他来，就是做一个加持的动作，或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扫掉。对啊，他也是做一个自谢一个动作。 有啦， 他们撒的这个金杯及金白钱，就是给兵马的过路费这样子。 啊、 哦，对。 七爷不是感觉应该是脸是白白的，也都是黑的哦， 熏黑的 哦， 这是被香火熏黑的、啊。 这个是他的法力， 本来是木头颜色吗？ 白色或者是对，看 它都会有上色，都会上漆。 听说原本是咖啡色，听说他们家原本是咖啡，可是很多要看，比如说脖子，因为脖子有穿衣服嘛。会看到色差、 啊、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本来是咖啡色，他、啊、有些熏色是真的是原本是白色熏成黑色，也是有这样。 那如果是烧掉重新做的话，要先把它熏黑吗？ 我觉得他会直接弄咖啡色，然后再把它熏黑。 中 探 员， 然后就会 中探员确实是三太子啊。 对啊， 对 ，OK。 好吧。 烧掉以后再 怎 么现在有一种米糕对哇那个 硫磺的味道啊，火药啊、狼机设计的狸猫，那要放一串鞭炮，你要不要站过来一点？ 我头大外太温柔了吧，怎么会交不到女朋友？太奇怪了。 这个说来后。 到火星都往我身上飞过，还有鞭炮，鞭炮线，鞭炮线掉在我身上。 电机啊，那个神教的灯啊。